庆祝活动的群体，相信将会创造很多快乐的回忆，同时期望透过庆祝活动回顾过去70年的成就，继续以满怀的信心和热情展望未来。96岁的伊丽莎白二世在1952年登基，至今70年，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的骤雨为新界西和大屿山带来几毫米的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几阵骤雨和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和星期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是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82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1,0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95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28点，系升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落个359蚊，跌1.4；美团180.2，跌2.3；恒生中国企业74.12，跌5.2；阿里巴巴92.3，跌2.3；快手79.9，升2.6；京东集团221.4，跌2.8；盈富基金21.34，跌1.8；海螺水泥34.45，跌3.258；友邦保险80蚊，跌8。比亚迪股份284.4，升1.8。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9.845，瑞士法郎8.172，澳元5.646，加元6.203，新西兰元5.102，欧元8.3861。每百日元对港元6.0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074。日经平均指数报27,413点，跌44点。港金报17,33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50.7美元，卖出1,8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假山花园慢线嘅意外已经清咗场，但系车龙仲未消散噶，龙尾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就系较早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但系而家龙翔道西行嘅车龙啦，仲系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学园街，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范围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去到纪元。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挤塞，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御振强纪念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接近碧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呢一段至到白沙湾码头系车多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驾驶人士要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4，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into the ether with the rest of this mess that just keeps us depressed. We forget that we're here right now, 'cause we're living life at a different pace, stuck in a constant race. Keep the pressure on, you're bound to break. Something's got to change. We should just be canceling all our plans and not give a d- for missing out on what the people think is right. Seeing through a picture behind a screen and forget to be. Lose the conversation for the message that you'll never read. I think maybe you and me, oh, we should head out to the place where the music plays, and then we'll go all night. Just stepping with a woman I love. All my troubles stand on nothing when I'm in your eyes. Electrify, we'll keep turning up and go all night. We had dips and falls in our time. 当然咧，呢、这个 music video 咧就系、是、喺当年乌克兰咧就系、是、被侵占之前咧就系、是、拍摄嘅。呢、这个礼拜上升一级，占第八位。Ed Sheeran 加埋 Lil Baby Two Step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随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时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 最近每日开始骚动音乐的时候，都会听到这一首的，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主题曲前。 監製同埋填詞咧，有陳少琪先生作曲，編曲有張家成啦。咁啊，喺歌手嘅陣容方面就非常之厲害啦，有好多嘅前輩級嘅歌手，亦都有新生代嘅歌手，包括有譚詠麟、張學友、劉德華、鐘鎮濤、陳慧嫻、草蜢、李克勤、容祖兒、楊千嬅、雷有輝、呂方、張傑、張靚穎、伍柯月、梁漢文、林峰、衛蘭、李幸儀、江海嘉、谷子喬、吳若希、胡鴻鈞、林曉峰、蕭海欣、嚴明熙同埋曾比特，足足28位歌手嘅。 首歌點做？首歌點播？首歌有幾多苦與樂？ 六月二号嘅骚动音乐啊，咁啊预告下今日六点钟出现喺我哋嘅访问里边嘅朋友咧，就会有卫斯嘅， 冇错，咁啊会带嚟佢嘅新歌《自动修正》啦，咁啊转头就会听到佢嘅分享噶啦。 之前我喺节目有讲过，即系我哋有时真系要揾下一啲即系自己强项嘅兴趣嗰样嘢啦。咁即系因为有阵时你同埋要知道身边有啲朋友咧有咩强项， 系 你要揾歌听。你要識揾人推介如是，你要揾餐廳，亦都要識得揾朋友推介， 啱啊！ 即係個道理係完全一樣嘅。你身邊啲朋友熟歌嘅，即係佢身邊朋友想揾歌聽，唔知道做電台就問撳下咩歌聽啦， 啱啊！ 咁但係唔係樣樣我都識噶嘛，所以去到啊，我要揾餐廳嘅時候，我就揾我身邊一位朋友，因為我要揾日本餐廳，我就揾到我面前嘅賓神， 又唔好啊！又唔好講到我好似專家咁，即係只不過係 有心得咯。 平時會好同我同你一樣啊，我好中意揾人去推介一啲嘅唔同嘅嘢俾我啊。即係例如可能你知道身邊有啲朋友佢哋嘅叻嘅位置係唔同啦，可能我知道有啲嘅朋友佢真係中意食嘢嘅，咁有時朋友出嚟你即係傾偈，你都會即係揾啲話題講下，咁你都會啊喂點啊呢排有冇啲咩好食啊咁，即係都會有呢啲噶嘛。咁我自己本身。其实咁样嘅事源系波城咧，有一日就问我话：喂，约咗朋友食饭，咁我就想揾一间食刺身嘅地方，有冇好推介啊？咁我当下心谂就系、是、食刺身。我唔熟㗎喎，即係我熟嘅就係食拉麵多啲啦，食刺身因為咁樣嘅我自己嘅心態係成日覺得我唔係好識得分刺身有幾多種嘅層次啦，我就係會識得分就係、是呢啲回转寿司嗰啲铺头嘅刺身啦，咁呢啲就最正路大家会食啦，咁可能你要高级少少嘅咪去居酒屋囉，你要再高级少少嘅你咪去食嗰啲 omakase 咁嗰啲囉，咁喺我心目中大概就得呢几个层次嘅啫，我都冇得再分得再细微少少咁样，咁所以我就会諗起啊，其实你一问我有咩地方去食刺身，咁我首先要知咗你嘅要求先啦。咁我第一样嘢就係问波城啊，咁你几多个人食先？咁佢都话唔系好多人啫，即系唔会话成系啦，唔系十个咁，咁唔系十个咁，我就第一下就话咁，不如食奥马卡西啦。咁佢话咁食奥马卡西又好似夸张咗啲咁样，系啦。咁因为都的而且确同埋好花时间嘅，即系我成日觉得食奥马卡西系你都几有闲情逸致，你要成晚都好有一个空档喺度，你先会走去食噶啦。咁我最简单咪食居酒屋咯。咁然后最后我就谂紧啊，其实身边啲朋友都经常会推介俾我，但系佢哋推介嗰啲咧，而家好得意嘅，就唔系一间间餐厅咁推介俾你嘅，佢就系会推介一啲网上边嗰啲 blogger 嗰啲 YouTuber 啊，即系佢会话俾你听，喂呢、這个人推介嗰啲嘢通常都几好食噶咁样。咁然后我咪 林林就上網醒起係，其實有一啲嘅 blogger 去介紹過，好似都質素都唔錯，我咪又再推介俾阿波成你咁樣咯。咁最後啦，即係我記得嗰日好似都 send 咗某幾間嘅居酒屋咁嘅東西俾你去試嘅，你最後有冇揀到啊？ 最後冇揀到，因為個有撳過入去睇嘅，啲條件未必好吻合嘅。咁最後就 因為個地方唔就 地方啊，或者佢嗰、那個食嘅嘢啊 okay, 價錢啊 okay, 你知即係唔係諗住豪食，諗住叫做 簡簡單單啦，係 啦，食好少少啦，叫做咁樣，所以最後就冇去到。咁但係真係嘅，你起碼有個方向啊，即係譬如你食日本嘢，咁你上網去揾呢，佢一定會有好多推介，你冇食過怎妄想。冇個口碑嘅話咧，即係太難去揀啦。 係啊，同埋而家咧，即係太多網上面太多嗰啲叫咩照片啊，即係佢影出嚟好似好 靚 睇、好靚咁樣啦。但係你可能去到嘅就嗰個感覺好唔同，即係尤其我覺得你睇相你可以睇到佢有咩食嘅啫。但係一間餐廳有好多部分你係未必會留意到，就係可能佢服務嘅質素如何啦，佢嘅環境係容許你坐到幾多人啦，即係有好多呢啲。是我哋就咁上网睇都未必能够感受到，一定要你要去到嗰间餐厅试一次你先知噶嘛。 甚或乎同一间餐厅啊，唔同即系去嘅次数唔同咧，可能你今次觉得好好，下一次未必好，又或者调翻转，你第一次去觉得麻麻地嘅，第二次去又好正咁、啊。因为我最后去咗一间之前即系揾下就记得有一间同朋友食过好似 OK 嘅、啊，咁啊拣咗一间类似居酒屋咁样。咁上次嘅印象系几好嘅，即系佢楼上有个阁楼仔，咁你就可以自己朋友倾偈都几好，又唔惊嘈到，又冇咁嘈。楼下就比较旺啲。咁啊去翻同一间，咁啊又好彩地可以被安排去翻即系楼上一个阁楼啲位置食啦。咁、但今次嘅体验咧，同上次就有少分别，因为今次咧嗰位serve 我哋嘅嗰位姐姐咧，佢就比较热情啲。 哦， 但系嗰、那个因为佢哋都好好嘅，即系底下会问有冇嚟食过嘅，咁我就话有食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咁样。咁、 okay, 其实都系一个引子，等佢可以推介啦。 明白。 咁当佢即系推介咗，无论系嘢食啊、嘢饮，推介完一轮之后，咁就同朋友喺度拣啦。咁、大家我哋喺度拣嘅时候都觉得唔好意思嘅，因为除咗即係佢一定會介紹一啲好有特色嘅嘢，咁但係我哋角度就都要睇錢啦。 OK， 本店推介通常寫喺個黑板仔嗰度嗰啲都係比較 貴啲咯， 係啦，貴少少嘅。 質素又真係好啲嘅、可能佢真係新鮮啲咁樣。咁所以一路睇嘅時候就哇，呢個好似有少少貴喎，咁不如我哋唔使啦，咁樣可以揀一個低少少，即係低一級嘅咁樣去食啦，即係唔使開條魚咁樣嗰啲。 睇下 A 五咁樣噶嘛， 搞唔掂啦！我食落口我唔識分㗎呢啲，哇嗰啲。系啊，对我嚟讲冇乜分别噶咁样，咁但系嗰个体验有少少特别，就系因为嗰位即系 serve 我哋嘅姐姐比较热情啲，咁所以当同朋友喺度研究紧餐牌嘅时候咧，即系佢就会企咗喺，又唔会企正你台隔篱。嗰種好似催你落單，佢企遠少少，咁但係其實你視線範圍嚟都 feel 到佢企喺度望住你 ，feel 到一股視線係一路都望住你哋嗰台。 係啦，然之後到我哋可能指跟餐牌某一個位嘅時候，要呢個定嗰個，佢就會見到佢就會好主動嘅，就話啊，我見到咧你哋就好似想揀咧呢一類嘢飲嘅，不過喺我個人角度推介，如果你食串燒咧飲呢啲 OK， 但如果你想食魚生，我就推介你飲另一樣咁。 唔係，我覺得值得欣賞 欣賞嘅，因為佢好觀察入微。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同埋佢會用佢嘅專業去話俾你聽啊，咁樣我覺得係最好嘅，即係佢一定有佢嘅道理啊嘛，你明唔明啊？ 係，但係有一種感覺就好似俾人監視住咯，即係好似你細細聲講嘅嘢佢都聽得到，呢個係欣賞，但係同時喺尋日嘅嗰個氣氛之下。就 因為有時可能見啲朋友都會想傾下物偈啦，咁但係知道有個人望住你嘅時候，有時又真係有啲嘢唔好意思講咁大聲咁樣係嘛？ 係啊，所以係 好矛盾嘅， 即係佢可能係今次咯，即係之前嗰次冇乜嘢嘅咁樣咯。 咁但係如果俾你揀啦，即係可能佢推介真係好嘅，但係如果佢唔推介，你真係食唔到一啲你會覺得好值得嘅嘢，咁你會覺得點先？因為你始終去嗰間餐廳 推介嘅，一定係嘅。因為你會覺得你去食嘢有時可以同佢哋即係傾下偈，佢介紹下講下啲，你會覺得嗰個 感覺食嗰餐飯係有生命啲嘅，即係始終你有陣時去一啲例如啦，即係連鎖嘅咁，可能佢真係人流比較多啲，定佢賣緊嗰一樣唔係主力係咁樣嘅服務嘅，佢真係快靚正嘅咁。咁你又即係未必有偈傾㗎啦，嗰啲即係佢唔會同你傾多幾句，因為忙啊嘛咁。咁我體驗就唔一樣咯。咁咁我會寧願揀前者嘅。 自由是昨日，敌人是 today， 大浪临头各自飞。No more words to say， 现实是轰炸机 ，real or fake 嘅 people 出现 every day， 只能我同你嘅关系已经唔再一样，微妙嘅关系就好似老鼠同大笨象，食不胀嘅你喺人群之中蚕食，真心嘅朋友，大家每日喺度寻寻觅觅，个个人都话往事只能回味，今日转角遇到爱只能回避，一个世界好地地地解咁细腻 ，No more。To say, hope it's silly. No more words to say. 无论问怎么变了脾气 No more words to say. 从我是我对最美天气 不想再自欺 无言无声之间的分隔虚假的演戏 No more words to say. 谁和谁一早分开天理 No more words to say. 时间停止慢慢凝固空气 呢个新闻之前听过有啊 ，GMY Beats 嘅新派台作品啊，咁今次 feature 有 Delta T 同埋朱林有呢一首歌叫做 No More Words to S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8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70宗经核酸检测同319宗经快速检测呈报阳性，其中65宗是境外输入。医管局呈报多一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9167人死亡。卫生防护中心话，新增一个爆发群组，涉及中西区砵甸乍街一间酒吧，有18人染疫，他们分别在上个月27号和28号晚帮诊，其中两人两晚都有光顾，其中一人曾经去过 Iron Ferries 酒吧。荷里活道的 Iron Ferries 酒吧再多两人感染，累计51宗个案，德记立街 Central 酒吧再多两人感染，累计33宗个案。另外今日接获40宗学校情报阳性个案，涉及28名学生和12名教职员，来自34间学校。当局亦都接获一间残疾院舍的助理导师快测阳性，有9名院友要送往检疫中心。一名无线电视前员工涉嫌2019年在网上呼吁损坏港铁站闭路电视和追击无线艺人以及杯葛无线广告客户等，早前否认三项煽惑他人刑事毁坏罪，观塘裁判法院裁判官裁定他所有罪名成立，被告需要还押至今个月16号求情和判刑，以待索取背景报告。26岁的被告报称技术员，被控在2019年8月至11月期间分别非法煽惑其他不知名人士，没有合法辩解而摧毁港铁公司的闭路电视、美心面包店、商店、餐厅或者业务，以及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发射站。四川雅安市昨日发生的 6.1 级地震至今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死伤者大部分在宝兴县，全市超过13000人受灾。 抗疫救灾联合指挥部话，伤者中有一人情况危重，暂时未脱离生命危险。两人重伤，他们的生命体征平稳，其余伤者都是轻伤。地震寻日下午5:08升，震源深度17公里。专家分析，震区近几日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少，但仍然有可能发生5级左右的余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和南韩国家安保室长金盛汉通电话。杨洁篪说，南韩新政府成立以来，中韩关系顺利开局，中方愿意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各层级密切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共同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另外，韩联社报道，韩中两国将会相隔2年0.7个月之后再次举行国防部长会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同星期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嗰段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车龙大消散，而家龙尾近大埔墟港铁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挤塞咧，而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空涌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落山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近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近隧道口一带开始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的流回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风力楼。大致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住一段桥面的车龙塞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交通繁忙，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就塞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万公窝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的交通开始繁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骚动 dance， 余宗尧，绿洲。 嗰阵时其实一开头系玩复古啦，但系去到个歌词出咧。就哇喺在太空喎，咁一定要玩個 space rock 嘅感覺咯。因為我自己偏向咧，一係就玩復古，一係就玩未來。因為太多啦嘛，而 contemporary 嘅嘢咧，我唔做啲第二啲嘢出嚟咧，好容易俾人混淆嘅。要聽到個聲就知道啊，呢個係 dance。 星期一至五下晝5:00-7:00，香港電台第二台，波城賓神。 嘟一嘟，樂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56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在6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睇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港台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呈现《公分》。 新纪兰在县里的农业工作会议中讲述西沟村妇女的劳动成长，以及实行男女公分平等的体会，赢得掌声。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他的文章《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终于在1954年新纪兰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公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成，你个样睇落瞓得好差喎、 啊！哇，波神咁都俾你望到，呢排好似夜晚瞓觉嘅时候，真系好多嘢谂，连发嗰啲咩梦咧都好实在咁样记得，同工作有关。 度过黑夜又眼圈，没法清空我心事。挂牵，若我枯萎会熄灭，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哪里还可变改，忧郁的眼袋，不需刻意的爱你脚前。个深深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四点钟自己散灯，日与夜我不关心，过得好怕咩单身，黑眼圈多吸引。瞓到半夜扎醒，自己食个宵夜，要喺瞓得着同瞓唔着嘅状态拉扯。以前我会同你梳化拖手睇戏，而家得我一个孤单。心写在日记，瞓唔着就食药，冇乜科学根据，大脑依然活跃，太多混乱情绪。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哪里还可变改。忧郁的眼袋，不需刻意的。 Can't seem to 好，就以加满这个 Panda。听下呢首咧 The Royal Leisure 嘅 Everything's Fine。有试过夜晚瞓得真系麻麻地嘅，唔知道最近又有啲乜嘢令到你深夜啰啰挛，谂起令到你瞓唔到嘅咧？ 喺花园里产的雪，但我感觉热到发紫。凌晨当你转入棉被，想起我繁忙醒眼时。风揽你，互相体温，就算虚意。情人节约会反一时，地球全个有糖衣。一边屋顶有雪，一边打风撇雨地，理想断裂。可相信爱来得更冷热，要佢爱情凭毅力行止。无论你住所里。 就系陈海荣嘅派台作品，用紧一种嘅状态叫做 long 啲嘅，缠绕住你嘅会唔会就系呢啲同其他人嘅关系，特别佢唔喺你身边呢？虽然平时我哋做嘢啊、读书可能都已经令到你好烦啦，系咪？角度，我觉得最难处理一定是人际关系，甚至这些东西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很快解决到的问题来的。 remember the day you kissed on my rosy cheeks, my dear. 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你，两个人一起的时候当然会有各自的意见和喜好，但遇到摩擦的时候选取的方法是不是一定要逃避呢？他们就告诉你 Finish it, don't quit。 一个小尘埃的派台作品，之但是一段关系是两个人的，对方决定逃避转身走，你都是控制不到的。 I try to hide when I'm living in this lonely town. Try to fight but I don't know where my demons go. I try to search for the meaning of life until you found my soul. You're like the river falls to my lonely you. You're like the diamond that glitters and falls asleep. You're like the garden flowers on the house until you found my soul.Girl, chase the life stars. I'll leave without your love. Stay a little longer, need to know you now. Don't you stand on my side, don't you leave me behind. I can breathe right now, hold on. Now that she's gone, now that she's gone. 陈天傲同埋 Hard Grey 嘅合作，新嘅派头作品叫做 Now That She's Gone。 苏醒。Baby, that's the right time. 但世界有个限期，穿梭深宵的轨迹，浪漫就要即兴。Don't you know tha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ain't gonna hesitate. Just play. 记录水路与浮生。 Yeah, fall in love with you, you so perfect. 我只要手握你，就跟我手臂。Cause I know that, know that I feel the two. 就跟每分每秒都想着爱。I want you to wait till the end through. 害怕你受伤，我凝望着窗外。遇上我再细路变得艰难，时间都变慢。Make it alright, even though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Yeah, 余生早注定，从不想输命，只想与你度过。什么都不要，剩低的心跳，想与你分开。You make everything， 用心爱你，不管世事变改，直到下世纪。It's never been too late。 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We got no time。 It's right。Yeah， you know that it's jus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edding, gotta hesitate.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edding, gotta hesitate. It's the en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今日 Jam 晚上 featuring Lucy。 记录相爱与浮生。 今日叫做都市坚啊。固然世界每日嚟到嘅时候，浪漫要即兴。但日常当中又怎么样呢？可以学他写歌给女朋友。 Yeah, she's insecure. Butterflies that cause the redness of my eyes. Of my eyes. Yeah, she takes her time. Yeah, she takes most of her time. Just simply trying. Trying to find a solution to feel proud as much as I'm of her.Despite the tears she's cried and sleepless nights that I'm to blame. Still she says loving you is the only thing I'm confident about. About. No, how seasons change, but for once in all my life I got no doubts. I got no doubts. She says I'll stayAll the times you're hard to love, to love. And these years they go too fast, they're catching up. But we're not nearly fast enough. So we're growing old, but some things don't change, they're always set in stone, set in stone. You're my highest high.And my low is low until we both go, until we go. So I'll try to fill your dreams with all you hope. As dancing in your living room, as kissing till the sun breaks through. Half awake and holding you, last night felt like minutes or two. I'll never know how you do it. 收录喺佢第一张专辑《To Be Honest》里边生日派台歌。 So if it's loving me, the only thing you're confident. 佢名字系 Gareth T 嘅呢首《Confidence》。 建筑法嘅多层式医院项目由特区政府委托浸会大学以公司型合作模式营运，政府中药检测中心就由卫生署管理，专责中药检测科研。两个项目位于将军澳百胜阁，都是由建筑署负责策划和统筹。四川雅安市昨天发生的 6.1 级地震，至今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死伤者大部分在宝兴县，全市超过13000人受灾。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说，伤者中有一人情况危重，暂时未脱离生命危险，两人重伤，他们的生命体征平稳，其余伤者都是轻伤。地震昨天下午5点发生，震源深度17公里。专家分析，震区近几日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少，但仍然有可能发生5级左右的余震。 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方面，下昼嘅骤雨为新界西同大屿山带嚟几毫米嘅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同星期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个道路事故咧，喺大埔公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铁站，因为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一带嘅交通咧比较挤塞，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铁站，因为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而家龙尾分别去到美松苑同埋大围新村。另外喺全锦公路近雷公田有交通意外，而家呢一段嘅全锦公路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分现场嘅交通指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而家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落山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几元。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嘅交通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就塞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早前近圆洲仔的意外事故虽然清场一段时间，一带现在都比较车多。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的交通繁忙，龙尾近榄口村。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康湖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荃湾豪景花园明丽阁、深水埗会洗衫八座、马鞍山富宝花园八座、荃湾全景花园十一座、柴湾华夏村华欣楼、大埔富善村善雅楼、深水埗丽阁村丽薇楼、柴湾小西湾村瑞强楼、大埔富善村善麟楼和将军澳宝盈花园二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君臣，今日送俾呢位嘉宾呢句犀利啊！ 梗系犀利啦！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朝。 用英文名食落个中文字度，真系几有创意、啊。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慧思嘅，你好。 Hi，Jill 你好。 Jill 你好啊，系啦，我哋今日呢一卷啊， 犀利啊呢一卷， 犀利、啊。 波成你真系一个天才。 我哋用咗你个英文名 Jill 放咗落去， 系咪要俾我睇啊？而家定系？ 而家俾你睇啊！ 我哋 我都唔识睇。 打开，系有啲深噶。 讲埋俾你听先。 我知你嘅坦白。 今日呢一句咧就系、 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朝。 阿招应该睇得明白，招 有个字我睇到啦，个 写得好靓啊！ 系啊， 但系要解释下呢一句，其实我觉得个意思就真系好好嘅。 养兵千日用咗一招，就系一句谚语，即系嗰啲好似即系 idiom 或者 slang 嗰啲咁，即系话你不断练习、不断养兵，即系好似以前啲人打仗咧，即系帮嗰啲士兵去做 training。用咗一招就是为了有一日可能的一 场派上用场， 派上用场那些士兵可以上场，所以平时就要不断练习不断练习。 这个四个字呢， 这个就是骚动音乐，即是我们一个 chop 来的节目的。 我们的印。 是啦，那本身那句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招。 即是你说你意思是当我继续去磨实和去 practice 一样东西，就会有一日是会 用得着。 用得着啦。 是 啦。 Oh my god, I love it! 是啦。 因为个招字和本身那句呢、那个字个音好似嘅，本身个音系用在一招啊， 系本身系朝头早个朝啊，咁我哋就食咗个音就用咗 招，系啦，就养兵先系用在一招， 好有创意啊！ 呢一句我都好中意呢一句， 所以点解头先啊 Michael 我哋问你就会讲嗰样嘢，就系有冇一啲嘅嘢同音乐相关或者唔相关都好，有冇一啲其实你自己平时会练习紧或者近排有啲嘢新嘅嘢学紧咁，即系可能唔知几时会。用得着，但系就系我可能中意，所以就咁样样咯。 我呢排上演戏班。 OK， 上咗几耐啊？上咗几耐？ 差唔多四个月。咁头嗰几月就真系面对面见面嘅，但系其他之后就 Zoom 咯。 嗯、 但系呢个系啱啱开始去 practice 同埋去做咯， 嗯、 但系觉得真系好新鲜同埋好。好大嘅挑戰啊！ 係咪第一次上演戲班，定之前都有上過㗎？ 真係第一次。 有冇原因點解會 突然想去玩？ 因為原來我之前都有試過做啲 audition 啊、嗯。How do you say audition？ 呢、這個 試鏡 係啦，試鏡 試鏡 for 唔同嘅電影啦。咁但係嗰陣時我都冇上過任何班。 我想知道有 cast 過啲咩嘅？ 我 cast 過 Crouching Tiger。 OK。 Hidden Dragon 系， 跟住、Crazy 藏龙、 啊、Crazy Rich Asians 哦，呢一套都系喺呢个 Netflix 噶，大家一齐睇，好睇好睇。 咁嗰阵时，譬如卧虎藏龙咁、那个 casting， 其实你要做啲乜嘢？ 要自己去录，你自己去读嗰、那个对白， 嗯， 系 但系嗰时系咪知道要打功夫啊？都 我嗰个对白咧唔使做任何 action 住嘅，只不过系要讲个对白出嚟咯，都系英文。 系 ，so 但系我真系嗰阵时系冇 take 任何 class， 所以睇翻我觉得自己咁渣， 觉得自己好有勇气啊， 好有勇气啊！但其实真系上堂系真系好大分别啊，即系会好会帮你好深入去睇下个角色啊，同埋所有嘅嘢都会深入啲。 嗯，咁系有冇话因为咩令到你即系呢四个月里边突然之间即系早排会觉得哦，不如我真系去学 acting 啦？咁有冇啲嘢发生咗令到你咁谂噶？ 我因为我觉得除咗音乐方面，我觉得我想试下去做acting 咯。 嗯嗯。 但系嚟緊喺呢一個嘅階段，已經係咪上曬堂噶啦？定係仲繼續上緊噶？ 繼續上緊，繼續上緊、 有冇話嗰個 training course 而家？因為頭先聽你講好得意嘅就係、是、最初係面對面噶嘛，咁、之後就變咗做 Zoom 啦。 Zoom 會點？ 係啦，波成你應該上過面對面嘅多 Zoom 嘅，你未上過？ 我未試過啊！我有上過面對面嘅 acting class。 Oh really？ 係啊，上咗兩個 level 嗰時，但係我即係。系咯，即系好初阶咁样学咯，我系 好谦虚啊，你个人 系啊。 咁但系 未试过 Zoom 系点样嘅 ？Zoom 系佢哋会俾一个对白你、一个电影嘅对白，跟住你就会做其中一个角色咯、有几个人咁样， 系 即系用唔同嘅方法去演绎佢咁样。 唔同嘅方法，自己嘅方法去演。 咁、一开始其实佢即系点样 step by step 咁样去学关于演戏嘅，一开头。是会做啲咩嘅？ 首先个老师呢佢就会解释点解你要讲嗰句。 嗯。 即譬如一个角色佢会话呢、這个角色佢系由边度嚟啊，佢系咩人啊，即会你要储返晒佢嘅回忆。 嗯。 跟住就要dissect 晒好多嘢囉，总之譬如一个 script 呢就讲緊一个男仔佢就结咗婚嘅，但係佢有另外一个女仔啦，咁佢同嗰个另外女仔有个 BB， 但嗰个男仔就想佢唔好生个 BB， 就有个 abortion， 咁我就係嗰个要 abort 嗰个 BB 嗰个女仔。 Oh, okay. 咁我究竟我唔係就係读嗰啲对白出嚟好似冇乜嘢咁，我真係要feel 到，咁如果我中意个男仔要我唔要嗰呢个 B B 点算？即系我真系 好 struggle 噶嘛， 系要幻想，真系要变成佢咯。 嗯， 哇，好难、 啊。但系啱啱呢样嘢咧，同以前录歌会唔会好似咧？即系有时录歌咧，你都要投入嗰个嘅歌词， yeah, 或者代入嗰、那个。歌入边嘅主角 都似一个 script 咁样噶嘛，因为歌词都可以的。 但系演戏系你真系要做出嚟噶、 嗯， 你反而你歌里面你系唱紧嗰个灵魂出嚟，你嗰个情绪出嚟，但系电 like acting 你真系要直情所有嘢表面上 action 都要 系 个 facial expression 要 都系要管理。咁、 exactly. 老师有冇话你嗰次做嘅嗰一个嘅 practice 嗰个 exercise 系如何表现得咁？ 佢会问我好多问题，佢话因为我要讲一句咧，佢话我即系好似讲你黐线啊，你即系好似 Are you crazy? What you know？ 佢话你系咪真系点解你会咁淡定嘅？你 真系啊！请问咧，你系咪黐线嘅咧？咁样 即系如果一个男仔对住我话唔想要个 B B， 你系咪真系会咁淡定？ 冷静 ，yeah， so 系咯。 啊！你系咪黐线嘅咧？请问 Are you crazy？ 即系应该系会个 emotion 应该强好多嘅会、 啊，其实都会嘅，我觉得。 哦，咁你有冇觉得自己去到上到某一个位嘅时候，开始即叫做领略到哦，做戏开始系啲乜嘢啦？有冇开始觉得 ？Yeah。我觉得那个老师他教我的方法就是你要好了解他的身份，同埋你要真系唔好扮佢，直情系 become 佢。 你觉得在这么多样东西哪样最难，就是你演绎一个角色你要 去研究那个角色的 background， 你要去非在那个样子要有一个表情的管理、 yeah. 你要讲对白啦，你觉得哪一个位置是最难的？ 很多不同的位置都难，我觉得、但是其中一个是个面的 expression 咯。因为我想有时我哋拍 MV 咧，成日都要挂住个样要靓，系嘛？即系好似好多嗰啲 TVB drama、KK drama 都要好靓。但系个老师咧就话：你喊咧，你如果流鼻水，你俾佢流啦。 你唔会靓噶，你喊唔会靓噶， 系啊！ 你惨嘅时候唔会化妆嘅。 Exactly， 你有得个头发乱 whatever， 即系冇 care 你自己啦。因为我谂我太 conscious 啦、即系太，咦我咁样系咪唔会靓？ 因为习惯咗， 习惯咗啊，所以呢样嘢要改变咯。 哦， 好搞笑， 呢个得意。你有冇一路上堂喺度谂？如果当年我一早上咗呢个 acting class， 嗰一套《卧虎藏龙》，我应该就 pass 到啦。 或者呢个 Crazy Rich Asian， 有冇觉得啊？如果而家即系如果早啲学呢样嘢，可能其实啊，即系会。 唔系而家我而家我对住啲 actors 啲。所有 actress 或者 actress， 我觉得好佩服佢哋，因为真系好唔容易。系啊。 咁你而家学呢个 acting class， 譬如新歌拍 MV 咁啦，系咪系上紧 acting class 嘅时候去拍噶，定系之前？即系有冇机会用到啊？而家 acting class 里边 都有噶， 系 都有噶，就系唔好挂住自己靓，即系真系尽量要好自然咯。 嗯， 呢个系难做噶。 又或者喺你可能錄歌嘅時候啦，或者可能現場演唱嘅時候啦，因為你學咗 acting class， 你要代入嗰啲角色， yeah. 會唔會情緒上啊，去唱出嚟嘅時候都會同以前，咦覺得係唔同咗，好似再比以前更似嗰個角色、啊。 我反而係覺得自己私人嘅經歷會令到我係會代入到嗰個情緒咯，即係我自己嘅 personal 嘅。experience 同埋真係知道嗰、那個嗰種痛苦、我自己都有感受過同埋經歷過，咁我覺得係會幫到唱嘅時候咯。 係咪一路上堂會多咗好多機會，就好似你咁講，要想像即係呢個 scenario 可以同我以往邊一啲嘅經歷或者聽過嘅 connect？ 呀，你應該知嘅，你自己都有想 像。因為 咁啊，老師係咪都咁樣教你呢？ 有嘅，因為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啊嘛，即係我個老師都係啊，佢都有講過嘅。即係如果作為啱啱開始學，佢都話你可以試下用呢種方法，即係佢哋有好多嘅方法可以試啦。咁我嗰陣時用嘅方法就真係啱啱講嗰種。哦，我以前試過，可能因為一啲嘢喊就攞翻出嚟， 攞翻出嚟 喺呢一個場合度啦，咁樣。咁但係當然最極致，佢哋會講就係你只要成為到嗰個角色嘅話，你就唔需要諗翻。嗰啲所謂真係你嘅經歷，你入到個角色，你 feel 緊佢，好似你咁講，你 feel 到嗰個狀態嘅話，自然就會做到啦咁樣。 同埋，我覺得要好留心聽你對方嘅對白，因為有時我哋可能會太 care 我哋自己嘅對白，但係你要真係聽咯，你要好 carefully listen。系啊，呢样嘢系帮到， 好似真系倾紧偈咁样， yeah, 但令自己可以更加入戏。 系啊， 你会唔会系嗰啲好容易喊得出嗰啲啊？即系喺演戏嘅时候，你唔容易嘅， 唔容易。我反而睇戏，如果有啲好 sad 嘅 part 咧，我会喊。但系你叫我演出嚟咧，会我觉得系难噶。 嗯，呢个我都觉得系好难嘅。你得唔得啊，波成？你唔得， 我唔得。 谂翻自己嗰啲都唔得嘅。 我最記得嗰時咧，啲同學或者老師嘅 comment 就我做所有嘢個樣都好鹹濕，同埋變咗好搞笑。 Fair 呢個 comment 係你啊，絕對係你。 所有你可以問你公司嘅洪家豪嗰時，我同佢一齊上噶嘛，因為佢嗰時就見住我就係嗰啲個樣，即點樣做都好似好搞笑咁樣，但我好認真咁樣去做緊一個 scenario。唔知道天生是一个喜剧演员， 你个定型俾个角色定型咗嚟。 咁但其实一路上完，你自己有冇一个小目标或者一个心目中好想啊？如果我可以学完即系演戏啦， 唔系我一路都有做紧audition。 嗯， 我近排就做咗一个 Netflix 嘅 audition、 啊。OK， 咁同埋呢个系 for 亚洲嘅美国亚洲嘅人。 嗯， 咁所以我自己就。多啲機會去 self tape， 跟住係咯，就算唔得唔到唔緊要，都係一個練習嘅過程咯。 其實都係啊。 你最想會係如果俾你揀，你想演繹一個點樣嘅角色呢？你想 我好想做 Marvel。 Marvel 嘅咩先 ？Marvel 嘅 hero 咁樣 哦。OK， 做 Groot。我做 Groot 都 OK 噶，我唔使见样，净系把声我都 OK 噶。 但系你做 Groot 都系一个咸湿嘅 Groot。 系。点解会咁想做即系 hero 呢一个角色嘅？ 我觉得会好正哦、 啊。嗯。 有得做 action， 又有得又做得啲 dramatic 啲嘅。嘅情緒啊，同埋小朋友又睇到，跟住又大人又可以睇、我覺得係咯。 有冇以往即係成日都會睇嗰啲做即係 Marvel 裏邊一啲 hero 嘅演員一啲 interview 啊， yeah, 或者、 like、Wonder Woman 嗰個女仔，佢係猶太人嚟噶，佢會。即係都會分享佢嘅經歷，即係佢點樣去準備呢個角色啊？佢點樣佢要點樣 on diet 啊？所以我覺得啊，即係係一個夢想咯，真係，一個夢想。 係啊，我都 希望可以， 總會有一日有機會嘅。 係啊，係啊，記得請我睇首映啊，到時。 到時你早啲話俾我聽，個劇本係點樣樣，我早啲知道咁。 好耐之前知道阿超話想做 hero 咧，早知啦。 Or 或者 Star Wars 或者 Star Wars Star Wars， 你都係中意一啲可能比較 sci-fi 嘅 sci-fi， yeah， like Dune 有冇睇過？ 有，我好睇嘅，即係都係中意呢一類嘅電影嘅本身。 你諗下個 set 會點咯？係咪好會好 amazing 啊？ 淨係可以拍嗰個過程都覺得好開心。係 啊，真係唔係嗰啲日日生活嗰啲好 ordinary 嘅location，你真係可以見到成個世界，佢哋嘅世界係好唔同。 係。同埋我佩服就係佢哋有一啲場景，如果要喺綠幕嗰度做咧， 係啊， 但係又要做到嗰樣 啊， 嗰個 imagination 係哇好犀利咯！ 你有冇睇 Avatar 啊 ？Avatar 有啊！ 嚟緊又出 第二集啦！ 第一集哇，嗰、那個女仔， 哦，我見到啊，網上面個 clip， 佢好勁啊佢！ 因為前排網上面有個 clip， 即係 有個 clip 啊，係。 跟住我心諗咁都可以唔笑啊，因為全部人都戴曬啲儀器，好似科學怪人咁樣。但係佢係好入戲咁。 好入戲啊！真係。 係啊，佢真係可以唔笑，仲好認真，好勁。 係啊，你喺一個普通嘅房裡面，見到嗰啲人戴住嗰啲耳機，跟住，但係其實你睇嗰個畫面係好似一個森林裡面㗎，所以。 全部都是特技，好劲！ 点样忍笑都是一个学问。 系啊，系啊，系啊！ 佢真的可以投入到那个角色，好劲啊！ 好劲啊！ 超佩服，系啊！所以这个都要 呢个目标。 系啊。 那句我转过语气回话。你我那需付分手的代价、那晚我信你对我坦白，无用苦苦逼迫，能补救你跟我裂痕吗？让我能少一点失控，让我懂得分轻重，或最初的温馨永未尘封。 从不必说假使。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我有今日嘉宾卫斯之前嘅派台作品。今日叫做《想改写的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星期六是六四事件33周年，警方呼吁市民不要参与宣传，莫公布任何未经批准集结，切勿挑战法律底线。港岛总区高级警司廖家琪说，留意到近日有人透过不同途径，包括互联网或社交媒体宣传、鼓吹或煽动他人，星期六到铜锣湾维园一带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警方会调派足够人手，有需要的时候会果断执法。他又说，即使市民自己一个人或者并非身处现场，如果透过任何途径鼓动他人参与非法集结，亦都可以被视为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刑罚是判监5年。至于当日着黑衫会不会被截查，廖家琪说，不论着乜嘢衫，要截查市民的理据都一样，最重要是相关人士是不是令人觉得在度鼓动他人参与非法集结。本港新增48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70宗经核酸检测同319宗经快速检测呈报阳性，其中65宗属于境外输入。医管局呈报多一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9167人死亡。卫生防护中心话，新增一个爆发群组，涉及中西区砵甸乍街酒吧 Link， 有18人染疫，他们分别在上个月27号和28号晚帮衬，其中2人两晚都有光顾，其中一人曾经去过 Iron Ferries 酒吧。荷里活道的 Iron Ferries 酒吧再多2人感染，累计51宗个案。德记立街 Central 酒吧再多2人感染，累计33宗个案。中华煤气计划8月1日起调高标准煤气收费4.4%，估计加价之后，大约70%住户每月的煤气费的加幅不会多过10元。住宅用户每个月9.5元的保养月费将会维持不变。环境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引述中华煤气解释，调整收费是为应付随着通胀而增加的营运成本，以及在未来几年的庞大资本投资。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同星期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系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特别事故啦。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泰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重复一次啦，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泰苑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较早时啦，全锦公路近雷公田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嗰度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系车多。至于较早时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坏车拖走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黄竹坑医院。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间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落山道。 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九龙塘会对开，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彩虹隔音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这一年，希望你曾好好的纪念。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用在一招， 音乐咧继续由阿 Jo 喺度啦，咁头先就知道咗呢段时间你自己喺即系 acting 上面有兴趣，亦都去学啦。咁同时咧，亦都有你嘅新嘅派台歌啦，自动修正。 Yes， 咁我哋两个咧都会首先估关于呢首歌嘅，咁啊再交俾你揭晓嘅。 好啊，好啊，好啊， 我都要自动修正一下我原本条问题先，系啦，因为我本身系谂住估话，因为呢个自动修正嘅歌词咧系一个好 sad 嘅古仔嚟嘅，咁我本身都系谂住估就其实今次即系阿 Jo 都可能加多少少自己幻想落去演绎一个咁 sad 嘅情绪啦。咁但系因为头先我哋上一 part 都讲到阿 Jo 可能好多时候都会用自己真实嘅经历去演绎自己嘅作品。咁所以我估而家今次自动修正就系正正可能某一个时期阿 Jo 你都会系一个。有好多嘢會自己去自動修正自己嘅諗法，可能自己幫其他人去揾埋藉口嗰一種好好嘅人嚟嘅，即係可能唔一定係愛情方面，可能係有朋友或者有啲屋企人，可能有啲事情你都會幫佢自動諗咗一個藉口先嘅嗰一種，咁我就咁樣估。 但係呢個藉口係咪係唔係一個 advice？ 可能是可能是 帮他想一些 excuse， 是啦，帮他想一些 excuse， 都会玩埋那个游戏，就是好像要否定一些东西， 都可以这样说的，是啦，即是你会 即是你会继续被他呃自己， 是啦，你会被其他人去呃自己的，是啦，是啦，我估就是一些都是真实经历的东西来的， 是，那我再估埋你揭晓，我想估的就是可能在你的 perspective 里面去看，就是这种自欺欺人 的一个方法，其实最终 是没有一个好的下场。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很多时候一些我们看一些即歌里面可能它去到最尾的段或者最尾的歌词都会有一个挺 bright 的意思。 系啦，但系呢首歌其实佢，我觉得系冇嘅，因为去到最尾都冇啊。其实你发现到真相之后，其实都系继续伤咯，即系佢冇一个哭喺里边。 Yeah. 所以我觉得可能系你，甚至乎同填词人或者团队去倾关于呢一种自欺欺人嘅嘢，其实会知道最尾系冇哭嘅，即系呢个状态。所以亦都唔打算个歌词要写到咁样样咯。呢个系我估嘅。好啦，咁啊交俾你揭晓我哋两个估嘅嘢。 系啦， 首先佢嗰个就系你。都有代入咗自己嘅一啲狀況落去， 反而係用咗我朋友嘅故事，佢、 嗯、 就係佢嘅佢 exactly 一模一樣經歷緊歌詞裏面講嘅嘢，跟、 哦、 住我錄音嘅時候真係會諗起佢嘅故事咯。 哦 ，OK， 就自己就冇 experience 過嘅呢樣嘢。 OK，、嗯、所以寫呢首歌或者去做呢首歌最初嘅時候，即係一知道個題材係咁，都即刻有諗起佢啦。係 啊，就一知道個題材就諗起呢個女仔。咁、嗯、我錄音嘅時候都係全程都係 諗緊 佢嘅，真係佢個樣 係 都會出現。 你要代入翻佢個角色， 或者話緊俾佢聽。 即係我會 feel 到佢嘅痛，佢嗰種痛咯。 嗯，咁你個朋友知唔知你呢首歌諗起佢？ 其实我不是跟他很熟的、 嗯、即是听过他有这样的经历， 是啊，但是、 嗯、 我不知道敢不敢 send 首歌给他 不是很熟就算了，没了没了，等他自己感受到 了，希望他要遇到我首歌 是啦、啊、如果你认识阿Jill的跟他都可能有段时间没见啦，但你们认识的、 oh、 而且你有这样的经历，那个可能在说你了， 是啦、啊、你听这首歌你的心会揞住揞住，咁 有机会是你啦，咁样 是啦、 oh、my god， 但其实这个 topic 当初是怎么样谈出来，即是因为承接住之前上年的几首作品，因为去到悬崖有路的感觉是好像一路一个疗伤之后，悬崖有路是好像说有一种希望在这里嘛、 嗯、 但是去到即是今年去这个 topic 的时候，又会继续原来还有一啲 issue 喺自己身上，點樣傾嘅咧？ 唔係，因為我哋一開始呢個 project 咧，真係想每一首歌都係關於唔同傷感嘅情緒啦。咁每一個 subject 都會唔同嘅，因為有好多唔同嘅痛苦 ，right？ 咁、 yeah. 但係去到呢一首歌，我哋想真係俾人哋感受到，其實有咁嘅事咯，真係有咁嘅事存在咯，即係有啲人係到今時今日知道嘅現實。都接受不到的， 嗯， 这个是个事实， 嗯， 不是每一个人会可以 take 到个 truth， 跟住就会想改变啦，或者寻求帮助啦， 嗯， 有些是真的会继续留在那个魂里面的。 嗯，在写在做这首歌或者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本身有没有想着是我唱这个题材是想着希望那些人听完之后他会醒觉的，定是可能纯粹都是大家会 sense 到、哦、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有这样的人的，这样的 purpose 有没有想过？ 有啊、嗯、就是你刚才说这两个原因都有了。 嗯， 希望他们会听到之后会自己都 feel 到 shoot 我欺骗自己我是面对不到现实，还有另外希望他们会知道其实有啲咁嘅人存在噶。 嗯，咁我头先我估嗰样即系喺呢一个， 你估系咩？ 我估系呢一样嘢喺你哋嘅角度，其实冇乜 hope 嘅。其实即系呢一样嘢，但凡跌咗落去呢一个嘅状态，其实系唔系咁容易就走得翻出嚟？即好似只歌词去到最尾，其实都系 sad 嘅感觉。 因为个女仔佢会谂好多藉口去解释点解。佢唔出現，點解佢唔復啊？係咪因為佢好忙啊？同朋友一齊啊？或者佢電話有問題？跟住其實最後個原因係因為佢已經唔再愛佢啦。 嗯。 而呢個原因佢係最唔想接受 ，but it's the truth， 係咯，就係想俾人哋知道 ，OK， 其實個 truth， 嗯， 你會點樣去將呢個 truth？你会点样去接受呢个 truth？ 嗯，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同波成开麦做节目嘅时候，就系因为你呢首歌咧，我哋展开咗一个 debate 嘅，我哋有一个好好大嘅辩论，就系、是、到底自己个性格会唔会都系嗰一种 接受唔到現實嘅，會自己幫對方諗咗一啲嘅藉口去令自己舒服啲咁樣樣嘅。你嗰陣時係，我記得你係， 我話我係會嘅，我係呢種人嚟嘅。 你係會咩啊？會， 即係我係會好似歌詞裏面所講，如果對方唔覆我電話嘅話，我會覺得哦佢忙緊啫咁樣，即係我係覺得。可能我比較樂觀，我覺得 你 positive 啲， 個世界係美好嘅，唔需要諗到佢一唔復我就係出軌啦咁樣，即係所以我 believe in 呢一樣呢一件事嘅。雖然最終個結局同首歌有啲唔同，就係唔係發現我唔愛佢，而只不過係我唔會因為呢啲 symptoms 就會。 但係如果你同你另外一半，你哋如果溝通嘅時候，你係會復噶嘛？ 我會嘅， 即係你。他会明白如果你有一段时间要做事那段时间是不会听电话或者什么，但是他知道你会 eventually 回复的嘛。 嗯，是的， 我就是那一种呢，无论很忙很忙都好，我怎样都会复一个 sticker， 即是起码给对方知道我现在是安全的，因为可能很担心就是家人会觉得咁耐都唔复我 message 嘅时候，会唔会系有啲咩嘢意外啊？即系好惊佢哋担心我啊嘛。咁我就点都会， 你都会， 我会复一个 sticker 俾佢知道我系 OK 嘅，而家系做紧嘢咁样样咯。 Yeah. 因为我系唔会噶，即系如果我做紧嘢，假设我要做四个钟嘢，我可以四个钟消失咗嘅，即系我系会一个咁嘅。所以点解我对对方我都会有个信任，就因为我都系一个咁嘅人。我可以突然之間因為做嘢又好，或者同朋友去咗食飯飲嘢啦，即係好似歌詞講咁，跟住就可能真係個電話擺低咗幾個鐘頭都冇 send 一個 message 咁樣。 但可能你會 feel 到個你另外一半佢可能開始想有個距離，就會好多樣嘢都唔會想 復，係就好冷淡， 係，即係會有呢啲咁嘅。情況 會有呢啲 case 嘅，以前我都會試過，即係你會 feel 到嗰種刁淡，就係明明可以一日傾，最初係傾到四粒鐘電話，點解一日最後可能一個電話都傾唔到嘅，或者可能啲 message 越嚟越少嘅咁樣咯。咁但係阿 Jo 你自己本身係咪都係同我一樣係會無論如何都係會覆 message 嗰啲嚟嘅咧？ 係啊，我係個。 你係隨身咗，總之都係同係咪同我一樣啊？但係都係好驚屋企人或者朋友去擔心啊。 Yeah. 啊，好女仔啊呢啲，你下波性啊啲唔覆 message， 哎， 唔係同埋我覺得我係嗰啲会好快想接受现实 哦， 真系我唔会避免噶，我系好直接噶，所以系咯， 即系如果你 sense 到对方唔复你， 如果 sense 到系，我会攞出嚟倾咯， 你就会直接同佢讲点解你唔复我啊？ 系啊，会问咯，真系会沟通咯。 咁如果对方俾一啲藉口话，哎呀，我真系忙紧，我头先同朋友去咗踢波咁样，你信唔信先？ 我觉得as 一个唔知道我哋有啲直觉噶， 系 真系会 feel 到。唔係嘅，真係有啲問題嘅，真係佢開始可能有係咯， 有啲古怪， 有啲古怪，係啊。 所以如果你直覺覺得佢係唔係好似佢講嘅原因咁，其實你係 你會 feel 到噶， 你都會追問 我，我都會追問落去話 ，is it true？ 係咪真啊 ？like 同埋會真係面對面見面睇下 feel 下咯。 嗯，係咁，所以 呃唔到嘅個 vibes。 所以你自己就好幸運地就會少啲出現一種自欺欺人嘅狀態啦，喺你身上面。 Yeah, 自欺欺人即係呃自己， 係呃自己， 呃人， 係 啊 呀。 Yeah. 所以就會少啲咁樣。 Yeah. 哦 ，OK。咁其實咁呢一首即係自動修正咁啊，今次作曲又係陳夏威啦，咁佢都做監製。咁、yeah. 其實個 demo 嗰陣時係咪都已經有呢個題材，然後去就按住呢個諗法去寫個 demo 定係點㗎？ 唔係嘅，其實先係佢就 send 咗個 demo 俾我，跟住就聽咗個琴嘅 intro 就已經覺得好 sad，就覺得好啱呢一個 project， 係， 所以就佢就同我講話，佢錄呢首歌嘅時候，佢寫呢首歌嘅時候喺佢錄音室裏面，出面好大雨，跟住佢就同我講，其實佢想我唱到好似好。細細聲喺耳邊咁樣講嘢咯，同自己講嘢，同自己喺度發泄，咁所以係咯，佢俾咗呢個 image。 係，我記得好似有講佢 demo 係叫 deny 噶嘛，嗰陣時都已經係 deny yes。 係啊，跟住就再去到揾編曲啊，黃兆明咁。 Oscar。 編曲。 Oh sorry, arrangement 係 arrangement 係啦，就去咗阿 Nick 嗰度咁啊。咁跟住咁佢就再幫呢一首歌就加啲譬如啲 strings 啊嗰啲聽到。 係啊，我問咗 Gareth 其實個 arrangement。有咩點樣 inspire 到你咧？佢就話，佢就用英文講一句，佢話 I just wanted to be sad， 好直接，好殘忍啊！ 但又真係做得到喎，真係，即係前面嗰個琴，跟住慢慢再加少少，跟住後面再越嚟越多咁樣， 好難唱啊！我發覺 嚇，個難係在於咩？ 因為我覺得我本身自己個聲帶係好。少少少沙同埋低音嘅、嗯，但系唱呢首歌好高音，特别去到副歌咧系有真假音不停咁样转，所以我发觉原来我出嗰几首歌，由上年出嗰几首歌都好难唱，原来真系可以唱到咁高音。 嗯，有冇觉得自己再次突破咗之前？ 系啊，我觉得系啊。 哦、 yeah. 有冇呢一段时间都会去刻意可能去揾老师去练习，或者可能有时都会请教一下姐姐？我哋喺啲高音位度点样处理？ 有啊， 會 我会同佢一起做scales。 嗯 嗯，每日喺屋企练。 Yes。 哎呀，我想住你隔篱屋啊！唔系喎， 即系就系咁样， 咁样 系，唔系你几点钟咁做先？ 我哋唔系咩时间都 OK， 因为我哋个 neighbors 系 冇 唔会投诉嘅， 哦，好好啊， 咁都好啲， 我都唔会投诉噶。咁但系喺呢个过程真系去练习咗一段时间啦，系有冇话可能监制佢都会俾一啲嘅意见你话，好似边一 tick 会好啲，或者可能系去到一个练到边一个位，佢会觉得系啦，系我要嘅嘢啦咁样咧。 我临入录音室前咧，个声带一定要好，个状态要好 ready。 嗯， 因为好难唱，会好容易攰把声，所以一入去咧 ，at least 即系要做三四个 take 就要唱得最好。 哦， 所以要已经系进入喺嗰个状态。 咁呢首歌咁点样令到自己入录音室之前可以去到嗰、那个嗰、那个状 态？所以我屋企咧，我会做个 scales， 因为一定要开声。 系、嗯。 跟住就做完 scales 咧，就去到录音室就唔好食嘢啦。 嗯。 因為一食嘢咧，就你會成日都 burp。 Oh, How do you say burp? Like 嗰啲 係會 係 個頭頂住， 係啊 係。 跟住就開始要幻想咯，就會諗嗰個女仔咯。 嗯， 係啊。 會唔會變咗好似嗰日就成個心情都好 sad 咁樣咧？ 係啊。 哦。 係啊。 但係錄完之後翻出嚟就冇事啦。 系啊，冇事。 Okay. 但系真系由上年出第一首到而家，系成日都好 sad 嘅。哎呀，有冇要调整一下噶？ 即系个人系会 冇心机， 冇心机。 系咯，即系每次做一首歌就要酝酿，即系进入嗰个状态。 真系会 feel 到噶、你真系噶，你因为你要抽嗰个情绪出嚟，所以你。哇！錄完音就想快啲翻屋企， 咁食要開心翻，你會做啲咩咧？ 開心翻就 寫啲開心嘅歌啦，咁 係喎，真係， 真係 真係噶。我近排同唔同嘅作曲人咧，佢哋唔係多人認識嘅喺香港，但係佢哋好 talented 啦。但我哋寫，我真係呢排好勤力去同佢哋一齊去寫 demo。跟住我寫嗰啲歌咧，係唔想諗嘢噶，係真係想純粹係開心同埋 uplifting。 係啊，所以已經係即係寫起咗一啲喺度噶啦。 係啊，有一首下一首歌就準備去 present 俾公司啦，就係比較。John Mayer 嘅 vibe 同埋好正面嘅个信息，所以 好超喎。 系啊，真系好超。 可唔可以透露同即系边一个朋友一齐去写？ 有三个人我同佢哋一齐写嘅，咁其中一个系叫 JB 啊， 佢唔系一个 artist 嘅，佢系一个 sound engineer。 OK 系。 另外系 Matthew Chow， 佢比较新嘅。 另外一個女仔叫 Marianne， 佢都係係唔係多人識嘅， 係 我係咯開心嘅同佢哋寫。係 咁嗰啲即係 uplifting 嘅歌，有冇話其實都諗住係一啲點樣嘅 angle 去講啲乜嘢嘅？有冇諗 講緊 You're enough？ 嗯 嗯， 你知咩係 You're enough？ 唔知道 You're enough， 你已經 即係已經擁有 了，你已經足夠了，即係你已經你唔使做咁多嘢去證明俾 俾其他人 睇，你即係已經係好 accepted， 你係好你自己係已經做緊你最好，你覺得你做緊最好就已經係最好，你唔使咁擔心或者。系咯，呢啲咁嘅信息咯。 哦，即系啲 embrace 自己，其实你已经好好噶啦。 Yeah， you're really good。 同埋好期待啊，因为我见阿 Jill 今次呢首歌嘅 MV 下边都开始有啲阿 Jill 嘅 fans 话啊，如果阿 Jill 之后再出一啲快嘅话 ，chill 啲嘅歌就好啦。咁咁，我谂今次你下一首啲 fans 就会好开心啦。 我都会 啊，你自己都会开心啲， 我都会开心啲， 因为唱咗好多好 sad 嘅歌，都要平。行下自己， 好多好多 deep 同埋好 intense 嘅， 系啊，个 MV 都系啦，又拎住支枪，又拎住把刀咁样，系啦、 啊， 都好 威胁佢， 系咯，即系今次呢个个 MV 嘅 concept 都好 好有趣， 系啦，好 intense， 好诗色，好诗色，因为你会见到个女主角佢系一路咁样去穿梭唔同嘅房，跟住佢系。重複咁樣面對一個情景，就係希望佢回翻嚟啦。咁佢會諗好多唔同嘅方法，譬如佢會想自殺啊，同埋威脅佢啊。咁但係最尾就一切都唔成功。咁你見到最後一幕，佢戴住個耳機，就好似佢由頭到尾所有嘢都冇發生過。 嗯， 即係佢係 deny in denial。 嗯嗯。系就系、是、呢一个 MV 嘅 concept 系真系有啲大家会一路睇会有一啲哇唞唔到气，因为佢越嚟越 一哭二闹， 系啦，跟住有咩啊？搭上系啦，所以就有呢一首即自动修正 MV， yeah, 大家都可以睇到嘅，亦、yeah. 都期待阿 Jill 之后一啲嗰啲歌快啲可以即 sell 到公司 OK 过到就可以继续 yes。 Yeah， I'm so excited. Thank you. 系啊，我哋都期待啊。今日多谢你完成咗即系呢一个之前嘅 chapter 之后，就期待下一个 chapter 开始啊。 Yes. 多谢你。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是在望着，才没有答案；或是在陪着同伴喝多了吧。手机可能收得亲，又或是遗失了，我相信着不怕。是在坟墓才望我皱眉，身体不太好才在远方隔离，改天可能给惊喜，并未动摇一顾我的正面心理，明明可欺骗自己，真相实太锋利，狠狠割破一生的美好，逐渐成为感激，明明只讲法无理，偏要埋头献祭，只需要信号去求到老死。复明日才没有想过离开，方话可填补新改， 重新写。 七点前听我有卫斯派台代班头先介绍嘅呢首《自动修正》啊，听日五点再见啦， 拜拜。